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只要 tune in 988，你就可以听到最新嘅988广播剧。 988制作。《离魂记》黄俊益编剧第一集。 You left me on thin ice.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If I move, it'll break. And if I stay, it'll melt. But you. 三急想去一去厕所，好快就翻嚟。 你系去厕所啊，定系去后边间巴夹仔啊？ 哎呀，咩都闷唔到你嘅。 嗯， 系咁嘅。头先 Coco WhatsApp 我，佢话我中意嘅恶巴嚟咗。咁、你都知噶啦，我一直都好想识佢，但又冇机会、啊。难得呢一次有咁嘅机会，我唔去又好似对唔住自己咁。所以呢， 阿 Bell 小姐啊，而家翻紧工噶，仲要出去。 Anna 小姐啊，就当我求下你啦，我出一阵嘅咋，好快就翻嚟。 等阵光头佬突然出现巡视业务，见唔到你点算好啊？ 你咪话我翻工之前食错嘢，突然间肚痛上厕所咯。 咁都得啊？ 嚟啦，姊妹嘅幸福就靠晒你噶啦。我答应承你，我攞到佢嘅 line 咧，就即刻翻嚟。 是你才好讲， 几时呃过你啫？ 周不时咯。 哎呀，咁又唔得啫。我求下你啦，就一阵咁多，嚟啦。 好啦好啦，速去速回啊。 都系你最抵石。 石你荷包好啦，唔好石我。 OK OK， 咁你帮我睇下我的妆 O 唔 OK 啊？ 好靓啊！ 你都冇睇就话靓。 哎呀，你唔好阻住我点 stock 啦。我仲唔走？等阵你个荷包走咗啊，你就知啊。 系啊，嗬。 你记住唔好饮酒啊。 知啦，员工守则工作时唔可以饮酒嘛。 最重要嘅系唔好俾光头佬知啊。 系啦系啦，收到。我好快就翻嚟噶啦。 系你先至好讲啊。 Bell， 头先我见到 Bell 嘅身后突然有个白影，唔会噶，唔好自己吓自己，冇事嘅。就系今朝早醒唔够瞓眼花啫，好耐都冇感应到嗰啲嘢，唔会突然间又翻嚟噶。唔好自己吓自己，唔会有事发生嘅，继续做嘢。咦？点解维他奶唔啱数嘅？啊！原来放咗喺度。 欢迎光临。 自动门打开又冇人嘅，一定系啲猫猫狗狗经过自动打开啫，冇事嘅冇事嘅。 哎呀，你个死人 Danny 啊，人吓人冇肉衣噶。 你讲你自己啊，咁大反应吓亲我咯。 你仲好讲啊，如果唔系你失惊无神啊，喺我身后出现，我都唔会咁大反应啦。 OK OK， 系我唔啱，同你 say sorry 咯，得未啊？ 咁夜啦，你嚟便利店做咩啊？ 咁闷得滞，咪出嚟唞下气咯。顺便就 你睇 Bell 啊？ 边个？诶，冇见到阿 Bell 嘅，佢喺边啊？ 你离迟一步啦，佢啱啱出咗去。 系咩？我头先入嚟嗰阵冇见到佢嘅。 佢行后门出去嘅，你梗系见唔到佢啦。 后门佢喺边啊？ 去见佢嘅男神恶巴、啊。 哎呀，趁我唔留意偷走出去夹仔。 点解唔得啊？你又唔系佢边个？ 切，咁虽然佢而家唔系我边个， 不过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他就是我的边个边个。 是啦是啦，冇你哋咁好气，祝你好运啦。 系咧，佢去咗边度及仔啊？ 后边嗰间吧咯。 高高吧？ 笑咩啊？ 乜你唔知高高吧系咩吧嚟嘅咩？ 唔知喎、 啊。咁啊系嘅，你除咗翻学放学、翻工放工都不问世事噶啦。 咁高高吧系咩吧嚟噶？ 就一定不是你和我想去的吧。嗯，计数吧。 神神秘秘，不讲就白。12元吧。 喂，不用交代了。嗯，快搵书了，拜。 好行不送。 988制作，离魂记。 Coco 又话喺门口等我嘅，打佢手提又冇人接，实系仲识天我自己入咗去搵恶巴噶啦。 唔理啦， 争取时间，我自己入去打个转先。我唔当都系男人嚟嘅，冇女人嘅。嗰个咪 Coco，Coco 走咗去边呢？我头先明明见到佢喺度噶，三个人又唔见踪影嘅。 靓女，呢个人啊？ 阿布丁，乜你见到我身边有其他人咩？ 系啊，有一入嚟嘅时候咧，我就见到有个人跟住你噶。 你唔好吓我啊！我唔惊噶。你笑咩啊？ 我笑你惊起上嚟个样好可爱。 冇你咁好气。 喂，咁啊走啊？ 阿布丁。 乜你唔想知道跟你嗰个人嘅样系点嘅咩？ 你唔系讲笑嘅咩？真系有人跟住我？ 乜我样似讲笑啊？ 吓！ 唔好乱咁望啊！嗱，你睇住我，话俾我知你而家睇到咩啊？ 你咯， 跟住你嗰个人，佢个样咪就系我咁嘅样咯。 死巧， 巧唔怕旧，只紧要手啊嘛。我哋头先系咪信到十足嘅咧？吓、 啊，玩我啦！ 喂，你咁快就想走啊？我叫 Frankie 啊，你啊 ？Bill， 上面俾我请你饮杯酒啊，就当我向你赔罪啦。 不喝白不喝，好啊， 爽快，饮杯啤酒。 OK，Bill、 okay. 啊，你系咪第一次嚟啊？ 唔系，我时不时都喺度蒲啦。 春月。咁你又知唔知呢间系咩吧？ 唔系高高吧咯。 两杯啤酒。 嚟。 你笑咩啊？ 冇嘢。嚟，我哋饮啊！ 我到啦。 哦，你喺度翻工啊？ 系啊，我放咗学冇嘢做，咪做下 part time， 赚啲零用钱咯。 嗯，有意思。今晚好高兴认识到你， 我都系。 喂咧，第日点揾你啊？ 拧你嘅手提出嚟啦。 嗱， 搞掂。 笑咩啊？ 冇嘢啊。今晚 text 你啊。 好啊。喂，冇呃我、啊。 如果我呃你，咪一人一次当打和咯。 OK。 唔使送我入去啦，等阵俾经理见到就唔好啦。拜拜， 拜拜。 诶，乜你企喺便利店门口嘅？ 你自己睇下而家几点啊？ 哇，都成12点噶啦，我仲谂住， 仲谂住乜嘢啊？你啊，快乐不知时日过，话出去一阵，一走咧就走咗成个几钟。打你手提又唔接，你究竟想点啊？ 唔好意思啊，最多听日早餐我嘅， 得早餐咋 ？OK OK， 听日全日都系我嘅，咁得啦啩？ 算你啦，仲快啲换衫。 嗯， 诶，头先送你翻嚟嗰个男嘅，就系你所谓嘅男神恶霸。 男神恶霸我就冇遇到啦，不过就俾我遇到一个暖男。 嗯， 佢温柔又细心。仲好识氹人添， 你识人得个几钟，你又知人哋温柔又细心， 做咩无啦啦摸我额头啊？ 你肯定系发烧，烧坏咗个脑啊！ 傻啦你！ 咦，你饮酒嚟啊？ 一杯咁多啫、 啊。你啊，话咗你唔好饮酒啦，你仲饮？ 咁人哋请到冇理由我推咗佢噶嘛？咁好唔俾面噶？ 笑笑笑，快啲洗下块面啦！仲有啊，喷啲香水冚咗你身上阵酒趣啊 ！Yes, madam， 抌你个头。诶、欸，系啊，头先你嗰个观音兵咧嚟揾你啊。 佢揾我咩事啊？ 嚟睇你咯，朝早睇唔够，夜晚仲要睇，真系冤气。 哎呀，咁你个姊妹我有魅力啊嘛。 你啊，唔中意人就唔好玩人啦。 咁佢要中个头埋嚟，我都冇办法噶。 唔好话我话你啊！你咁玩法，迟早玩出火啊！ 咁你就放心都得啦。我做人咧，绝对系有底线嘅。 系你先至好讲，你次次啊， 哎、又吓到啦，又吓到啦！你快啲出去啦，我搞掂就翻出嚟噶啦。 嗯，欢迎光临。 Bell， 放工后记得 text 我。 每个男人都走唔出我嘅手指啦。 天台啦 ，Bell， 今日你坐喺天台边做乜嘢啊 ？Anna， 冇啦，咩都冇啦。 你讲咩啊？咩冇啊？ 我玩完啦。 有事慢慢讲，你翻落嚟先啦。 我有讲啊，佢都唔要我啦，我落嚟仲有咩用啊？ 你唔好咁啦，分手好闲噶咋，冇咗爱情唔会死噶。 你唔知噶啦。我真的很爱他的，我一开始就认定他是这一世最爱的人，你知他背叛我，现在我还打着个肚，如果被我知道他们是开除我的。 你 我命都没了，我没有前途，我没有希望。 不会的不会的，有事慢慢讲，你回来先讲啦。 Belle，Anna， 你帮我跟我爸妈讲声，我对不住他们。 你不要再推我，再推就跌落去噶啦！不要，唔好啊！点会咁噶？ 啊！做咩鬼晒咁嘈啊？ 发个梦啫。 发咩梦啊？ 冇嘢啦，都系啲奇奇怪怪嘅梦。 你最近好大压力咩？Take it easy 啦，你睇下我 final exam 都冇惊过。咁啦，我听日牙儿戏唔出去拍拖，陪你去行街睇戏，放松下。OK。好啦好啦，夜啦，瞓啦。Good night。 Good night。点会咁嘅？啲感应点会又翻嚟噶？唔得，我听日一定要去揾师傅。 九八八制作离魂记， 喵， 晨早露露你去咗边啊？今日冇课，咪约好再出去行街睇戏噶咩？ 唔好意思啊，我突然间谂起我有一件好重要嘅事要做，我唔去啦。 咁好啦，你啊，唔好为咗考试搞到自己咁大压力啦。飘咗咪最多重考咯。 我唔系你啊，你都知道我嘅经济条件冇你咁好噶啦。 嗯，唔同你讲啦，我出门啦，你自己小心啲啦。 嗯，我会噶啦，拜拜。点解突然间出现咁多幽灵白影嘅？佢哋每面都系鲜血，好似发生意外咁嘅。唔通有事发生？会有咩事啊？点解会咁嘅？ 小姐，你冇事啊嘛？ 冇事，唔该晒你啊，先生。 架大巴又系嘅，揸得咁快好危险噶。架大巴撞入咗间铺头啊！喂，医院啊， 呢处系市区 M 路三巷，有个大巴撞咗一间铺头啊！你哋快啲嚟啦！ 我又见到佢哋啦。 嗯，睇嚟你呢个劫又再出现啦。 咁、我应该点做啊？ 喺你14岁嗰年，你嫲嫲带你嚟揾我，当时我已经帮你化解咗喺你身上拥有灵异体质嘅能力。不过我知道呢啲事迟早仲会发生。 师傅，你嘅意思系？你知道我会再次见到啲灵体？ 你唔系睇到灵体咁简单，你拥有更高嘅通灵感应，可以令你感应到嗰个人系会点死嘅。 就好似我14岁嗰年睇到嫲嫲身边多咗个幽灵白影，冇几耐嫲嫲就俾车撞死咗。 系啦， 咁呢次我仲见到我自己嘅幽灵白影。意思是我劫数已到啊？ 你见到自己是点死的？ 血肉模糊，被车撞死。 我明白，明白。 师傅，你做咩咁嘅表情嘅？ 你望下你身后边， 佢点会又出现喺我身后嘅？呢次嘅死状。同我头先见到嘅唔同咗噶，师傅点会咁噶？ 证明你避开咗车祸一劫。 头先我差啲俾车撞到，好彩有个男仔及时拉住我，系佢帮我避开呢一劫。师傅，点解呢次幽灵白影靠到我咁近嘅？系咪我就快大祸临头啊？我不想死住啊！点解个天咁快就要我离开啊？ 生有时，死有人，我哋控制唔到啊！ 真系冇办法？ 办法系有嘅，不过我唔确定可唔可以完全驱散到佢哋。 唔理系咩办法，我都会试。总之可以避开劫数就得噶啦。 伸隻手出嚟。 哦， 我而家帮你示范，用红线绑住你个手， 就咁我就可以避开佢哋啊？ 呢个只系暂时性嘅，喺呢段时间冇必要咧，都要少啲出门，避免意外发生。我会尽快到寺庙一趟，为你求辟灵手额。 多谢师傅。 仲有呢张符。贴在你房门前，保你平安。 嗯，师傅你看，幽灵白影走嚟走去是什么意思啊？ 施了一块的红线起了作用，令到他们暂时找不到你，所以他才会四处徘徊。安娜，人的命一切由天注定，你注定同佢哋有缘，点避都避唔过。你命格注定要同佢哋并行。记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离魂记》第一集，导演廖日豪，配音黄君彦 ，Anna 曾心怡饰演 ，Bell 许芳齐饰演 ，Danny。邓慧豪饰演 ，Frankie 郑其元饰演，师傅周纪武饰演。You left me on thin ice.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If I move, it'll break. And if I stay, it'll melt. But you.